一瓶商超热销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，加油来拨通热线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世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，我已经长大，你还未老，我有能力报答，你仍然健康无恙，不要等到来不及，才想起父母的好。 重阳节，瑞麟羊奶推出幸福一加一活动，首次买羊奶送羊奶，首次降价，首次赠送亚麻籽油一瓶。咨询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根会枯，人老了身体也跟着弱了，各种的老年疾病也跟着来了，健康的身体啊变成了一道难题。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，是专为中老年体质设计的， 是 科学配方共享健康，原价呢是258一盒，广播直销价仅为99、一盒300克15包，够喝半个月的时间。重阳节的特别活动，订购6盒季度装再免费加赠一盒，等于说啊这7盒三个半月的羊奶量一共594， 是 每一盒的瑞麟羊奶的价格从99是直降到了84块钱，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不仅如此，还有一瓶冷榨亚麻籽油免费赠送， 哎， 直接放在羊奶里或者呢凉拌菜啊炒菜啊都能用。 嗯， 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和代谢物 DHA EPA， 这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，必须通过体外摄取才能满足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，所以超市您去转一转，一小瓶亚麻籽油就要上百块钱啊。 对， 而且呢今天不光是羊奶99一盒，买6盒送一盒，单盒只要84，另外呢连同亚麻籽油一瓶一起是免费赠送的，立刻来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这样难得的优惠力度呢仅在重阳节特惠4007106108。其实呢提到这款瑞麟羊奶在全国的推广都非常好，一直的直供价格都是99，那今天呢首次做到买羊奶送羊奶，594能够带走7盒，连续喝上三个半月105天，每天啊才几块钱， 是的， 几乎呢是普通奶的价格在喝羊奶。您亲自体验一下羊奶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，体验一下羊奶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体验一下羊奶没有季节限制、没有人群限制的优点。而本次重阳节的活动才有的特别优惠，六送一等于是变相降价，然后呢再送大家一瓶亚麻籽油。 是的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线上已经是非常热闹了，好多朋友啊都在说羊奶降价的事情，六盒送一盒等于呢每盒比99又便宜了10多块钱。 嗯， 这样的话呢买的多不是省得多吗？ 当然， 对呀，一盒省了10几块，10盒就是省100多。还有亚麻籽油的赠送，看到6423的朋友说是瑞麟羊奶的老会员了，知道重阳节有活动啊，没想到力度这么大，赶紧多囤点。1028的张阿姨拨打进了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点名说喜欢亚麻籽油，年纪大最怕忘事儿，这油对脑子好，上超市专门看过，都太贵了。 是的，亚麻籽油尤其是冷榨的亚麻籽油是可以直接喝的，直接蘸馒头、拌酸奶、拌凉菜的，特别呢是中年发福老年朋友。 是的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单还在刷新啊。重阳节特别活动，瑞麟羊奶推荐多年的羊乳制品，金奖获得者在以往直供价格99元的基础上做到买六送一，单价划下来仅需84，另外呢再送您一瓶珍稀营养的亚麻籽油一瓶。 是 温度变化换 亚健康的朋友，想要重阳节孝敬父母的朋友，老顾客看中了从未有过的羊奶降价优惠的，都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活动倒计时最后30秒钟了，打进电话是送货到家满意之后您再付款。对身体的保养不可忽视，而今天代价不高，让您用平时的零食钱、一次的饭局钱，就可以带回家3个半月的低盒羊奶，再拿到一瓶亚麻籽油。重阳节厂家放利，仅此一次，这样的超值优惠也仅在最后的20秒钟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温暖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自领魏王之后，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，把这花园修好了，人家请他去看一看。曹操到了花园里转了转，看看这40不谢之花、8-9长青之草，看完之后他什么也没说，端性了端性花园子那门，随后提起笔来呀，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。什么字？活，生活的活呀，3点水一个蛇字。写完了啪把笔一扔，曹操走了。好些下人都没明白，说魏王写这字是什么意思啊。就在这时候，主簿杨修来了，问问杨先生得了。过来一请教，杨修过来看了看，哦，他把笔要过来，在曹操这活字外边添了几笔，把这字给改了。他怎么写的呀？他在这活字外边写了一个门字，这字念阔。说你们看见了没有，这就是魏王的用意。大伙儿更糊涂了，杨先生，这阔这当什么讲啊？魏王啊，说你们修的这花园呢很好，不过就是这个门太大了一点，需要把它重新改一改。不信你们把它改完了之后，把大王请来，再让他看看，他准满意。哎呦，杨先生，我们多谢您。哎呀，感情这是个谜呀、咱们哪能猜得着啊？那魏王多大的学问呢？要猜透魏王心事，看来那只有杨修先生了。大家赞扬了一番，杨修就走了。哎，这些下人呢，把这花园门给改了。改完之后，过了几天，请魏王来看看。曹操还真来了，到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门怎么变了？这些下人赶快过来施礼回答。哎，大王，您不是看完花园之后写了一个字走了吗？对对对，曹操点点头，我写了一个活字。哎，这个字啊我们认识，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曹操笑了，那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呢。曹操一听，哦，杨修来过了。哎，大王，多亏是杨修先生，不然您这字啊到现在还得在这儿摆着，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呢？我们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让杨修先生看看，他把您的字给改了。怎么改的呀？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所以呀、根据杨修先生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们就把这个门也给改了。杨修先生说，大王您看完了准高兴。曹操是连连点头啊，哈哈哈哈，是不错。 杨修很聪明啊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进了花园里看了看，曹操高高兴兴就走了。后来还有一次，这个塞北呀，给曹操送书一盒。曹操看了看，拿起笔来，就在这盒上写了三个字：“一盒书”。写完了，曹操就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，就去干别的去了。这一盒书啊，在这案头上一直搁了两天。有一天早晨，曹操没在屋里，杨修进来了，他要跟曹操说个什么事情。他一看曹操没在，一低头，发现案头上这一盒酥了。杨修笑，一看那个笔体就认出来了，这三个字是曹操写的。他立刻吩咐下人来啊，把羹匙拿来，咱们都尝尝。说着把这盒打开，把这一盒酥啊分着全吃了。这一盒酥是什么呀？不是桃酥大八件儿，是乳制品，跟那奶酪差不多啊。原来这奶酪啊又凉又甜，后来呢可能发展了改成酸奶了，据说这营养价值又高了。在汉朝那时候呢，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，不过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酪。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这盒酪，是不是跟前些年北京这儿卖的那个碗酪一样？那倒不一定，因为它是盒装的。你要说它是固体的吧，杨修可吩咐拿匙儿，一人一匙儿分着吃。你说它液体的吧，那怎么弄盒装的？那时候塑料工业也不那么发展，这个到底是固体液体呀，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。反正给吃了，吃完了杨修就走了。曹操来了，曹操心里这么一看，哎，我这盒酥哪儿去了？手下从人一笑，大王，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。哎，曹操一想，这倒好啊，塞北给我送来的，我也没说给你们的，你们怎么就给吃了呢？把杨修给我叫来。功夫不大，杨修来了，您叫我有事吗？说我放在案头上这盒酥你给分着吃了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您让我们吃的呀？哦，曹操笑了，我什么时候说的让你们吃啊？您写的清楚啊。杨修吩咐来啊，把那盒拿来，把那盒找回来了，这不是您写的字吗？是我写的，一盒酥啊。啊，对呀，您看这盒字没有，这是人一口，那就是说一人一口酥，我们哪敢违背您的指令，就按着您的吩咐，我们就给分着吃了。说着杨修笑了，手下的这些仆人们也都乐了。曹操想了想，看了看这盒盖，他又瞅了瞅杨修，曹操也乐了，呵呵，不错不错，我是有这么点意思啊，是想分给你们大家吃，不过摆了两天没人来吃啊，还是你杨修进来给分了。是啊，因为我看得很清楚。你眼力不错。曹操也没说什么，杨修就退下去了。嚯，曹操手下这仆人呐，那就别提多赞成这杨修这学问了。哎呀，咱们杨先生真有学问，你看咱们大王写那么几个字，人家就能卸开，这样真怪啊，咱们就胡了八度，咱们怎么能比呀？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，你不打听打听咱们大王手下的这些谋士，那杨修先生在里边是数一数二的，那真不假。有的时候这些侍从啊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，大王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，是霸业必成啊。说的曹操是哈哈大笑，呵呵呵呵，不错，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呀， 杨修这个人呢是很有学问。曹操表面上很乐，他话也是这么说，也在夸杨修，但是他心里啊对杨修是很不满意。曹操啊经常和他的这些侍从讲，说他有一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睡觉啊爱做梦，说我梦里头还经常杀人，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，哎，多着我醒了我叫你们，你们再进来。如果我睡着了，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里来打扰我，以免我呀伤了你们的性命。他不止一次和这些侍从们讲，这些侍从呢有的呀用心听了，有的也没太介意。大王真的能够梦中杀人吗？不能吧，也不过随便就那么说说吧。有一天呢，曹操睡午觉，他来回在这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呢，这被子滑下来了，掉在地下了。有一个侍从站在门口那这么一看，这被子掉了，他怕曹操受了凉，这侍从是一番好心，蹑足潜踪的就进来了，进来把这个被子由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。还没等盖呢，曹操一个鲤鱼打挺，腾这床上蹦起来，蹦起来之后一抬手，昌啷把镇宅宝剑抽出来，手起剑落，噗，把这侍从给斩了，然后嘡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，疼，一头往床上一扎，他又睡了。一觉睡醒起来这么一看，啊，曹操还愣了呢，这是什么人把我手下侍从给斩了？好大的胆！有人赶忙过来回禀，大王，那是您给斩的，您睡觉被子掉地下了，他好心好意想轻轻的再给您盖上，怕您着了凉，您就把他给杀了。哎呀呀，曹操听到这会儿掉了几滴眼泪，你看看，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我有这么个毛病，梦中杀人，你们不要靠近我呀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这回啊全信了。大伙儿心说，你再睡觉被子掉地下，你枕头掉了我们也不捡了，谁捡谁掉脑袋，受得了吗？曹操吩咐赏这侍从几个钱，赶快把他掩埋了吧，抬出去埋吧。正在埋的时候，杨修从这儿经过，杨修一看，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杨先生，他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哎，这人死的真是可怜呐，大王是梦中杀人。杨修听完了这段经过呀，探身往这坑里边看了看，哎，大王并非梦中杀人呐，而是此公，他往这坑里一指啊，死于梦中。说完他走了。哎，这几个人全没听明白杨先生说的什么呀。行了，快埋吧，把这侍从掩埋完了，这几个人回来回复魏王，就把杨修这两句话也说了。曹操这么一听，啊，刷着眉头就皱起来，原来如此，你等退下，把这几个从人都给打发出去了。曹操一挺身站起来，他倒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这么几圈，然后扑通又坐这儿了。曹操怎么了？生气了。生谁的气呀？杨修。杨修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，心里非常不痛快，甚至很厌恶。他厌恶杨修恃才放旷，卖弄聪明。如果要是光是那改门呐，和吃那一盒酥啊， 曹操这火还小点，也就是说还能差一些。特别是这两句话，说是大王并非在梦中，而死者死于梦中，这两句话可戳了这曹操的肺管子了。曹操在那花园门口那儿写那活字啊，因为他心里挺高兴，看那花园修的确实不错，花花草草啊摆的也挺顺溜。哎，曹操呢跟他的手下人寻个开心，自己啊也算是露露学问，写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，看你们能不能猜着。那个字不是冲着杨修写的，你杨修干什么去在那活字外边给添个门字，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？曹操当时你别看他挺乐，那时候他心里就不痛快。接着杨修领着人要把那一盒酥给吃了，曹操写那一盒酥那仨字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，跟他的手下侍从啊开这么个小玩笑，你们给我谢一谢，这一盒酥是怎么回事？也不是冲着杨修，这杨修啊透着有学问，他给解释成一人一口酥了，就这么着就给吃了。吃这个酥是小事儿，这里边呢对曹操有点贬义，好像曹操那字写的不怎么样。你也没问我一声，拿着羹匙就给吃了。吃这一盒酥是小事，那么大的魏王曹操还能在乎那一盒酥吗？不过这里边有个杀风景的问题，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不高兴吗？人家本来作为霸王和他手下的这些个仆从说这么一个小笑话，哎，弄这么一个小谜语，曹操啊开开心取个乐，你那么大的谋士杨修，你身为主簿啊，你跟这里过什么乱？人家曹操也不是冲着你，所以曹操不高兴。这一次杨修这两句话说的可太重了，重在什么地方？他说大王没在梦中，而是这死者死于梦中。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曹操这做梦杀人是假的。他说呀，我梦中杀人，这是鬼话，实际他是真杀人，他是提防刺客。而那个仆人过去给盖被子是一番好心的，你这好心你不好好想一想吗？你稀了糊涂啊，死你也没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呀，人家魏王啊拿你当刺客了，所以说死者在梦中。这两句话正说在曹操的要害处啊，这是曹操的隐私。曹操不是曾经给董卓献过刀吗？就是说他曾经想行刺董卓来着。从打那以后，曹操成事之后啊，他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要收拾他，所以他睡觉的不踏实，有的时候啊他这一晚上换仨地儿，你明明看他进东里间了，实际你挑帘子进去一看呢，没有人，他跑西里间睡去了。就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，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手下人说，我可有个毛病啊，我睡觉好做梦，梦中好杀人，你们别往我跟前凑合。这话没说明，那就是说你们谁往我跟前一凑，特别是正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你们就有谋刺我之心，这是他谁也不能说的。结果这位杨修先生帮给扔出来了，你说这曹操能痛快吗？他反感坏了。您别看曹操举贤任能，而且还有很高的军事天才，还是个大文学家，创立一代建安风骨吗？不过呀，他这人可好耍弄权术啊。这个爱玩权术的人呢，他最烦乎别人揭了他的底，说出了他的心事。所以曹操一点一点的开始腻歪这杨修了。可是这位杨修先生呢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 曹操虽然很烦杨秀啊，可是外表你看不出来，他是不露声色呀。哎，那么杨秀就没往心里去，大大咧咧还那样，但是他给曹操干活啊，还真是尽心尽职，事无巨细，办什么事都特认真，他对曹操还真是很忠心。曹操的三子曹植啊，特别崇拜杨修的这学问，经常把杨修请到自己的屋中去向杨修请教。哎呦，两个人谈的这个投机呀，这一谈呢，有时候就谈一宿，通宵达旦，是一夜不倦。曹植学东西特别用心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才思也非常敏捷，所以曹操特别喜欢他。要不怎么修建铜雀台的时候让曹植去监工，并且让曹植做了铜雀台赋，写了好多的诗，写了好多的词，曹操啊特别高兴。那么曹操就有意呀，立这曹植为世子，就是让他呀接自己这个班。这消息传出去了，让曹操的长子啊曹丕知道了。曹丕一听啊非常紧张，他紧张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继位呀，还有比这事情再大的吗？曹丕赶快找他的亲信谋士给他出谋划策。他有一个最知心的人，此人呢身为朝歌县的县长，实际就是县令，他姓吴，叫吴质。曹丕想把吴质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，不过他不敢让这吴质啊荡荡样就来了，那传出去还了得，曹操不能放过他呀。曹丕就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他让这吴质啊藏在这大路里，把他拉到府中来。这大路是什么呀？就是用竹子编的那大筐，好的个儿啊，您想里边能装个人，那个儿能小吗？光装着这么一人不行啊，那也容易泄了机密啊，机密一泄露脑袋就没了，这是关乎到继位的大事，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？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，他把这人藏在筐里，还要叫别人看不出来，他就在这筐里边炫了好多那个卷子，就像丝绸似的，弄那么几批，有的打开，有的没打开了，哎，让这吴质藏在这筐里，然后呢，用人抬也好，用车拉也好，把吴质给拉进府中来，两个人好商议对策。曹丕这事办得很周密，随时这么周密，让杨修还知道了。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，说曹丕呀有这么回事，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，他在这筐里边藏着人，把这谋士要弄到他府里去，这事情您可得过问。哎呦，曹操这么一听很生气呀，这曹丕这孩子要干什么呀？我派人监视。曹操就把人派出去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。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，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，因为只有我自己。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，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，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、非正义，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。今晚拍案20点，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要点什么您？ 想备点年货？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。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，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，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，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。 厉害了我的哥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丕想把吴质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，曹丕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让这吴质啊藏在这大路里，把他拉到府中来。曹丕这事办得很周密，随时这么周密，让杨修还知道了。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。哎呦，曹操这么一听很生气呀、啊、这曹丕这孩子要干什么呀？我派人监视，感情到处都有曹丕的耳目啊。曹丕也知道了，说是你要用这大路往里边抬这人呐、啊，杨修知道了，并且还禀报了大王，大王已经派出眼线了，就说把你监视起来了，你可别让这个吴质再来了。哎呦，把曹丕给吓得，赶忙派人连夜通知吴质，甭管什么筐什么路，你也别往里藏了。这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吧。可是曹丕心眼多呀，虽然不把这吴质藏在筐里弄到府中来了，但是呢这个绸缎这个绢呢他还照样往里抬。可是曹丕心里头特别恨怨这个杨修啊，我接吴质进府来，密议大事办得这么严密，居然你杨修知道了，你还给我告诉了我家父王，他能不恨杨修吗？另外杨修和曹植很亲近，曹丕都知道，他现在啊既恨杨修也怨恨他那弟弟曹植。他怨他弟弟曹植什么呀？曹植有学问呢、啊、是真才实学，在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，但是他嫉妒了，就凭我这当哥哥的，我不如你这个兄弟，将来真的把大位传给你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无论如何呀，我得把这王位呀、啊、 弄到我的手里来。所以曹丕啊，他也是广交能人呐、啊。他教了贾诩，他也经常和贾诩讨教。讨教什么呀？说您看我弟弟曹植，我父亲很器重他，因为他有学问。哎，我父亲每次外出出兵打仗和行为采猎，我们哥几个都去送，人家曹植一送呢，就能够做几首诗，使得父亲非常高兴。可我呢，我不会作诗，我也会一些，但是让曹植这一比呀、啊，我这诗就不怎么样了，父亲也不爱看。您说这我得怎么办？贾诩微微一笑，是啊，你这个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说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，这个事情可很危险呐、啊。贾诩这个话就点给曹丕了，那就是说将来这大位就不一定落在你手里。曹丕赶忙站起来给贾诩施了个礼，说我正要想向先生请教呢，您教我个办法吧。贾诩就告诉他了，你要想感动大王，你必须如此这般。曹丕就记住了。哎，曹操再走的时候他也来送，人家曹植作诗呢，曹丕站在旁边也不言语。曹丕怎么办呢？他光站那儿哭，用眼泪送曹操。等曹操回来的时候，他去接，也是眼圈鲜红，眼泪汪汪，一句话不说，用情来打动父亲，使得曹操也很感动啊。虽然我长子曹丕跟我没有更多的话，但是他感情很深，对我很忠啊。不用说曹操，两是旁人，是些在场的见到的，无不点头啊。嗨，你看看咱们大公子曹丕啊，对咱们丞相那真是又忠又孝啊。嘿嘿，是恰恰相反呐、啊、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啊，全都是假象。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？有啊。什么地方？心眼儿多呀、啊、曹丕那心眼儿都一兜一兜的。你就拿这次这大筐藏吴质这事儿来说吧，他不让吴质来了，仍旧把那筐还往里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他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。我密约吴止入府，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？父王不是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了吗？好啊，我就等着我家父王把这筐抬去看看。等他一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。按现在的话来讲，你就是给大王跟前送了假情报。您说曹丕这手多厉害，果然曹操把这大筐给劫了去了。劫到府中，啪抖了开，这么一看，筐里装的就是几匹绢头，什么也没有。曹操是大为震怒，他心里想啊，杨修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？你这不是诬告好人吗？难道说你要害我家长子曹丕不成？从此曹操是深恨杨修啊。他这恨杨修并不是因为这筐里装不装人，这假情报。曹操暗想啊，是不是我要立世子，这个杨修在从中插手了呢？要不他跑到这会儿来告诉我大筐里装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曹操越想越气呀、啊、哼，好吧，我先暂时把这事儿放一放，现在当前最大的事是立世子，得把这接位人找着啊，这是头等头的大事啊。哎，由我自己来找吧。就在这同时呢， 他也问过他最亲信的几个谋士，那么该立谁？这事儿他问了贾诩，人家贾诩多高明啊，什么也没说，您让我好好想想，我没想好，过两天我再告诉您。贾诩就退下去了。曹操一想，你不说呀，你不说好啊，我自己试验。有一天他就把长子曹丕、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，告诉这哥俩说，今天中午啊，你们出趟城，到邺城外给我办点事。办点什么事呢？你给我看看那围场去。哦，曹操还有尾田准备要造纸，不是打围的那场子，古代的围场都特别大。说上次我去呀，我就看这个围场啊不怎么样，是不是你们再给我选一个新的地儿？其实这都是假话，选围场啊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，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，还得正当午时。曹丕和他兄弟曹植领命就下去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关口，问清楚明天正午是谁的门吏，把这门吏找来，告诉他魏王有谕呀，明天这个北门这儿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，要放他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，黎民百姓不管，是反这些官宦文臣武将，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。门吏这么一听，嚯，这是个大事儿啊，那既然没有魏王的手谕，不往外放是谁敢放啊？您放心，我记下了。传话的人回去了。第二天正当午时，曹丕先来了，来的北门这会儿，曹丕不知道啊，他刚要打马出城，门吏过来了。哎呦，大公子，您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我奉父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，天气啊一点一点渐凉了，可能魏王啊又要行围采猎了，去叫我看看。门吏一听，哦，您有大王的手谕吗？嗯，曹丕一愣，大王手谕？我没有啊，是父亲告诉我的，有他老人家的口谕。门吏摇头，这可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大王已经传令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，今天无论是谁，其中也包括您，想出这北门不行，您得回去啊要支令箭来。不放？哎呦，曹丕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常言说得好，这县官不入县管呢，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，那也不行啊，看来是公事公办呢。曹丕告诉这门吏了，说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耽误了大王的事，大王要是怪罪下来，你可不让我出去。门吏一听，哎呀，大公子，那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，告诉得很清楚，不管谁也不放。曹丕一想，得了得了，我也别跟你多说了，费那话也没用，那我回去了。曹丕走了。曹植知道这消息了，说是他大哥出北门，人家不让出去。哎，曹植一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赶忙把杨修请来了，跟杨修这么一说，杨修笑了，说大王这是用智恃才呀，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。哎呦，曹植一听，那我得怎么办呢？我大哥可没出去城，让人家给拦截回来了，那么他要拦我呢？杨修一听，拦你不要紧呢，谁拦你你就把他斩喽。啊，我把拦我的人杀喽啊，那我怎么交代？好交代，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，是大王亲自当面跟你说的， 居然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出去，耽误了大王的事情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，只要敢拦你，你就杀他，没错。哦，我谨遵先生之命。说完了，他把杨修送走，曹植收拾了一下，跨上了宝剑，骑着马就奔北门来。有人告诉这门吏了，说您把大公子拦回去了，现在三公子来了。嘿，这门吏一听，今儿个咱们大王这些公子都怎么了？怎么全想起出邺城来了？出邺城也行啊，好几个城门不走，干嘛单走我这北门呢？哦，大公子回去，三公子来了，那我也得个拦呢，不拦不行啊，那大王怪罪我吃罪不起呀。他又出来了，往曹植的马前一站，三公子您来了啊，我来了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我奉父王之命出北关去看看这个围场，可能啊父亲又要行围采猎。哦，您有大王的令箭吗？还是这套？曹植一听，我没有。那不行，您没令箭我不能放您出去，因为大王有令，不管是谁，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，没有令箭不许出城。我有大王的口谕，那我没听见呢？大胆！曹植把双睛一瞪，你没听见难道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吗？你进前来讲话。这门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往前一凑合，曹植一抬手，苍啷把肋下宝剑拉出来了，噗一剑把门吏给斩了，随后啪一打马，哇，出北关了。看完了围场回来了，还给曹操画了个图，这围场啊应该得扩大，应该修哪儿，应该补哪儿，哪儿应该设防，写得很详细，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。曹操看完了之后，是打心里往外喜欢曹植，有胆魄。曹操都知道了，这北关门吏第一次阻拦，真就把曹丕给拦回去了，可就是没拦住曹植。看来曹植啊，做事果断，有胆有识，是个好材料。他心想，哼，我三子曹植真有王佐之才呀。曹操心就动了，想立曹植为世子，他重赏了曹植，自己越想越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？你看看，我这回亲自试才，哎，这一试验呢，这成果还不错，还真就试出来了。他倒是把才试出来了，那门官脑袋可掉了呢。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耍弄权术的都是这套，只要他的权术可以得失，他是一切一切都可以不管呐。那么曹操杀梁关王后不是也是这种手段吗？曹操在试才之后啊，他就特别器重这曹植，有时候在人挺广众的面前还夸奖曹植几句，特别就说他斩门吏闯出关去这个事儿，曹操不断的提起呀。这事儿让曹丕知道了，他是又急又气，半宿都没睡觉啊。他急什么呀？现在父王曹操人挺广众的一个劲儿的夸奖曹植，甭问，这是下决心要立他了，这曹丕能不着急吗？他生气呢，我怎么就不入曹植呢？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略呢？怎么就不能抽出宝剑杀死文官闯出城去呢？哎呀，这小伙子太聪明了，他有这么大的胆识。曹丕呀，花钱买动，买动曹植周围的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就向他泄了密了，说，嗨，大公子，那天的事儿你就别提了，说您呢让人给拦回来了，为什么没拦住三公子曹植呢？是有人给曹植出主意。 曹丕一听是赶忙追问，谁给他出的主意啊？就是那位杨修先生。哈哈，曹丕把牙一咬，好啊，又是他，看来这杨修和曹植一块儿算跟我做上对了。嗯，怎么办？杨修啊杨修，上次我接吴质进府，你不是给我报了密了吗？今儿个我呀上父王跟前告你们一状。曹丕跑了去，就把这事儿跟曹操说了。曹操这么一听，嗯，愣住了，果有此事，孩儿不敢撒谎，真有这么回事儿。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呢？我三弟曹植，那门吏就没挡住他，就是因为杨修给他出了主意。哦，曹操听完了曹丕这番话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看来呢他没怎么介意，就是说没往心里去，意思就好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呀？反正啊，你是让门吏挡回来了，曹植啊，不管人家给他出主意也好，没出主意也好，人家反正出了城了。哎，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，说我已经知道了，退下去吧。你看曹操表面上很平静，可是他气坏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立刻说追问杨修怎么回事，曹操留了点心，虽然自己的长子亲口这么说的，那么我呢也要查问查问，按现在话来讲就要搞一搞调查研究，这事儿没法跟他儿子曹丕说，所以啊淡淡白白的就把曹丕给打发下来了。哎呀，曹丕一想，我说的这番话父王到底信没信？他回家里合计了好几天，不管曹丕那儿怎么合计，曹操这儿还真把人派下去了。这一查问，查问清楚了，果然是杨修给这曹植出的谋划的策。曹操非常生气，但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曹操表面上还是没流露，但是曹操对他这几个儿子他可是下了功夫了。下什么功夫？他得把这几个儿子教养成人呢，也就是说能担当国家大事啊。那曹操这么一通辛苦，这么一通折腾，他自己都不能称帝，他为什么呀？只是在铜雀台那儿自比了一下周公，实际呀，他想把这天下让与他儿子去做，可是我得把这天下治理得跟铁桶一样，让我儿子坐起来之后是平平安安呐。那么呢，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点才华没有啊，所以曹操就经常拷问曹丕和曹植，考些什么呀？离不开军国大事呗，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吧。那么每当曹操拷问之前呢，杨修都知道这些考题，他呀就把这考题悄悄的都告诉曹植。是每逢曹操把几个孩子叫来当面这么一拷问，那曹丕呀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。您说您问什么吧，天时地理治国安邦之道，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，无一不知无一不晓，所答的那些条陈呢，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。曹操十分惊奇呀，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，这是曹操亲自考的，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时候，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，那是急的，答不出来打心里往外着急，一急一身汗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，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小时候一提到减肥，我妈就嚷嚷着要包白菜饺子吃，就因为我爱吃饺子，所以减肥就自然而然的泡汤了。如今我妈开始减肥，万病胖为首，年纪大了要少吃，中午的剩菜和一碗素汤就草草的打发了晚饭。即便是这样，妈妈还是比20年前胖了许多，营养摄入少了，体重增加了。年纪越大就越要选择适合的养生佳品，所以我推荐瑞麟羊奶粉。 羊奶追望颗粒体积小，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而且富含了上百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就算平时特别控制饮食的朋友们也可以得到日常的营养保障。那今天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就是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日常乳品了。 没错，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，一盒300克，15袋独立包装，每天一包，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，7.5毫克的铁和18.3克的蛋白质，而且特别增加的益生菌、植物甾醇和长寿元素硒是又稀缺又讲究的营养物质。那今天关爱父母、呵护老人的重阳节专档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的朋友，直供价99元一盒，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，划算下来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哦。 是的，价格打折呢，当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只是这一年一度的重阳节，单单价格给力，又怎能突出敬老孝亲的重要性呢？所以啊，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凡是年满50周岁成功订购羊奶粉的朋友们，瑞麟乳业还有一瓶时下热销又健康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。 是的， 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有朋友说一个假期回来大家都说我胖了，看来少吃点吃点好的真的很有必要。 对， 还有朋友说一到秋冬交替的时候，我爸就关节痛爬不了楼，我妈总是咳嗽，现在都流行喝羊奶，希望每天一杯奶可以帮助他们。 是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父母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瑞麟羊奶粉是陕西富平的金奖乳品，它不含蔗糖，2小时冷链快运，24小时杀菌成分，温水一冲就化，更好地保留了羊奶的营养成分，所以啊，不仅您可以喝，您的全家都可以放心地来喝。 是的，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，此时此刻594块钱带回家，划算到每盒羊奶粉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。手机尾号是1603的朋友就说了，上次逛超市的时候就想买亚麻籽油的，可一看价格都快200多了，还是瑞麟厂家大气，定点羊奶粉就能免费送，反正天天都要喝奶，那我先订2套试试看。 还有5518的朋友就说了，爱人啊体重严重超标，这平时呢饮食控制的都很辛苦，还要少油少盐的，听说亚麻籽油特别适合他这样的人，刚好我喝羊奶，他吃亚麻籽油，各得所需。您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亚麻籽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和类黄酮化合物，很适合体重超标或者是年老体弱的朋友来使用。 是的，瑞麟重阳节专档拨打4007106108，花594元享受6盒送一盒羊奶粉的同时，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到一瓶亚麻籽油。凉拌炒菜干喝1小勺都可以，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，尽量不要 要高温加热亚麻籽油，以免破坏了亚麻籽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营养物质。 对， 看到手机尾号是75813349623的朋友，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。提醒您，如果您年满50周岁，今天订购3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能多送一瓶健康食用的亚麻籽油。所以热线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，目前已经全面满线，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 买羊奶送羊奶，还要再送好油。最后的半分钟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，免费送奶送油到家，满意之后您再付款。加油，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那曹丕呀、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。您说您问什么吧，天时地利治国安邦之道，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，无一不知无一不晓。所答的那些条陈呢，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。曹操十分惊奇呀、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，这是曹操亲自考的，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时候，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，那是急的答不出来，打心里往外着急，一急一身汗。你再看曹植坦然自若呀，有问有答，而且答出来那些东西吧还要超出你这个考题，有的是这样。曹操怎么能不惊奇呢？在这惊奇之余，就是说曹操考完了坐在书房里喝着水，他仔细这么一琢磨，曹操起了疑心了。他怀疑什么呀？这曹植就有这么大的才学吗？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，曹操这道理都明白。一树瓜果有酸甜呐、一母所生有余咸，就算是有差别，有个前有个后，也不能差别这么大呀。那么曹植他就这么高明吗？不行。曹操暗想，我呀得查访查访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呀，难道说曹植在应考之前看了我这些个考试的条文了吗？就是说那考卷他看见过了吗？那可不得了啊。哦，感情在曹操那个年代呀，也不许偷看考题，那也不行。曹操派人这么一了解，了解出来了，原来曹植所对答的都是杨修事先教好了的。你曹操亲自考啊，谁考也不要紧呢，你押题你就尽管押吧。因为杨修呢和曹植两个人熬了好几个夜晚，杨修给曹植准备了好多题目，就说曹操考哪个你是伸手就掏啊，你就可以立即回答。这曹丕怎么能比得了啊？哎呀，曹操知道真相之后啊， 气得直抖啊。他从此是深恨杨修、杨德祖。这次的恨呢，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，不同于什么活字外边添几笔了，什么一盒酥、梦中杀人了。那么这次曹操恨什么呢？也不光是恨杨修与曹植通通作弊，糊弄个应考。现在曹操可真急了，他急什么？杨修，你这不是插手我曹家的大事吗？那曹操哪能让啊？因为他自领魏王之后，这是选立世子啊，就是说我这摊儿交给谁，这么大的大事，曹操是不允许外人插手的，你杨修谁也不行。曹操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，夸的一下匹夫杨修。曹操心想，你屡次欺瞒老夫，哼，早晚有一日我必取如手。从这时起，曹操就憋着找个茬啊，把杨修给斩喽。可是这位杨修先生，哼，一点没感觉出来，他还像往常平时那样，在曹操跟前是任意说笑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这小聪明还继续耍。可是他对曹操呢，还真忠，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西川张松来下书那回，你看那杨修在张松的面前把曹操给夸的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备，我家丞相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，而且是当代的一位仁德之主。嚯，他把曹操夸的像朵花似的，他哪知道曹操要杀他呀。所以这位杨先生啊，那聪明还继续耍，学问呢还照样谝，他在曹操面前呢始终也没拿自己当外人。要不怎么在耶古界口这儿，曹操进退两难的时候，随口说了一句夜间号令鸡肋，杨修自作聪明收拾东西，居然敢说曹操要撤兵。他还劝夏侯惇也收拾收拾，以免退的时候慌乱。你说这杨修多大胆子？曹操这回可真是抓住了理了，当即升帐，吩咐捆绑守将杨修捆绑起来，推出辕门斩首。这一下子惊震了所有的文武，大伙纷纷过来给杨修说情啊，劝曹操说，大王您可不能斩杨修啊，怎么杨修是行军主簿，按现在的官衔那叫主任秘书，执掌军机大事的，而且此人非常有才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晓啊，跟随您这么多年了，忠心耿耿保着大王，今天您能不能把他蒋功折罪，那么您重责他一百军棍也不能杀他。文臣这么讲，武将也这么讲。曹操看了看，他一挺身站起来，拿起虎胆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把文武吓得机灵下子都打了个冷战，一个个愣磕磕瞪着俩眼瞅着曹操，心说这魏王怎么这么大的火啊。曹操用手一捻长髯，大胆，你们哪个再与杨修说情，是一律同罪，不管是谁啊，再给杨修讲情一块儿斩。吩咐快快将杨修推了出去斩，非杀不可了。要说呀，杨修也该斩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你 光耍小聪明不行啊，你不想想那曹操多难呐、啊、领着几十万人马这次出许都来到汉中西征刘备，这仗打得怎么样？可以说是节节败退，粮草也没了，关口也失了，损兵折将，曹操是一肚子火啊。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不知道是进好是退好，你单单的这时候收拾东西准备要撤走，这不是祸乱军心吗？按律是当斩呐、啊。不过实际说起来过了一点，怎么呢？正像那些文武给杨修说情那样，打一百军棍呢、啊，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，受受教育就行了，也不至于把他宰了。可是这些人就不明白，曹操有那么多的心事，勾起来那天笔写字一盒酥，梦中杀人，给他儿子出主意，插手他曹家的大事，今儿曹操全把他勾在一块儿了，感情什么事儿都怕联系呀、啊。这曹操早有杀杨修之心，没机会，你不能无端的把这么大的一位行军主簿推出去就给斩喽。今儿可让曹操抓住了，你这叫祸乱军心呐、啊！按17条53斩，立刻就得斩首。曹操也明知道，严重了一点，严重一点也得这么办。这吓得那蒋琴的文武呼啦往两边一退，谁还敢言语啊？再给说情一律同罪。只听外边大捞一声炮响，就把杨修给斩了。刀斧手拖着杨修这手机进大帐来回禀，刀斩了杨修。曹操看了看吩咐，把这颗人头悬挂在辕门的高杆。斩了还不算完呢，还得把脑袋挂起来干什么？示众。可怜杨修一肚子学问呢、啊，那知识是真够丰富的。你说什么事儿吧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还是太尉杨彪之子，那叫名门之后，还跟了曹操这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曹操，最后就落这么一个结果，也可以说他这是咎由自取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这杨修虽然有学识，但是他可比不了曹操手下那众多知名的谋士啊。你看人家郭嘉、郭奉孝，人家也经常在曹操面前展才，郭嘉那展才呀、啊，对曹操的霸业那是多有利呀、啊。刘备投曹操的时候，按照别人的意思就想把刘备杀了，郭嘉说不能杀，你得留着他。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，走到半路想回来，郭嘉告诉他不行，你必须得前进，只有前进您才能平定北方，要不怎么曹操赤壁大战失败之后坐在南郡那儿哭郭嘉呢？他那是真想啊。郭嘉当然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谋士了，就是其他那些位，什么程昱、程仲德呀、满宠、刘烨，包括死的那荀攸、荀彧，哪一位都比杨修强，也没像他这么糊涂的，所以今儿个落个尸首分离。那么曹操杀杨修也显得太狠了，按着曹操来说呀，他是一点也不狠，他是有几个原因才把杨修杀了。第一呀、啊，曹操最怕别人点破他的隐私，就是他内心的秘密，他烦乎别人给他说出去，他最恨这样的人。第二呢，这杨修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插手人家曹家的大事，曹操也十分恨怨。第三呢， 曹操一生为人就这样，什么样？他自己曾经说过，宁愿我负天下人，我绝不让天下人负我。曹操一生为人，只能欺骗别人，耍弄别人，绝不允许别人欺骗他，耍弄他。有这么多的原因，能不把杨修杀了吗？杀完了杨修，这事儿还没算完呢。曹操满脸的怒气未消，又传一道令，将夏侯惇给我捆绑起来，推出辕门，与杨修同罪。身为大将，轻信谣言，没听到将令就敢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寨，是啊。众文武这么一看，我们魏王怎么了？这是谁都要杀呀，那夏侯惇可杀不得。可是你们倒看看呢，看什么呀？曹操要杀夏侯惇呢，那是假的。看他是满脸怒气，其实他心里不想杀。怎么办呢？准知道得有人讲情，如果没人讲情呢，一个是不可能，另外没人讲情啊，曹操也得转个弯，找个台阶，把夏侯惇给饶了，那是他兄弟啊。古弓手足，曹操哪舍得杀呀。众文武呼啦一下跪了一大片，都给夏侯惇求情啊。曹操点点头，来，将夏侯惇推撩回来，给松绑推回来了。夏侯惇呐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也吓傻了，赶忙上前施礼呀，谢魏王不斩之恩，非是不杀你的人头，文武说情，还不谢过。是，夏侯惇赶忙过来，给这些文武啊，施了一个罗圈衣，一个一个施礼，施不过来，成了磕头虫了。那个，赶忙就比划比划就完了，话到礼到，谢过各位文武说情。大家伙冲他一摆手，心说行了，夏侯将军您以后小心点吧，咱们魏王正在火头上，看来呀，谁碰上也够呛。曹操把杨修斩了，把夏侯惇饶了，随后传令从耶谷进兵。枪上火了，我非要在汉中这儿与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，分个高低上下不可。你杨修不是猜我传鸡肋，说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要撤兵吗？我偏不让你猜中，我进兵。这不叫枪火，这叫什么呀？曹操领人马兵出耶谷，刚把人马带出来，有人来报说魏延在军前骂阵来了。曹操一听，好啊，带老夫我看看他。曹操往前这么一带马，只见阵前有一员大将，正是魏延魏文长，立马横刀点名捉将，让曹操阵前受首。曹操一听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魏文长，如果你要想进禄加官，荣华富贵不绝，你就应该赶快下马归降老夫，我一定给你加官进禄，让你要比在刘备手下胜强百倍，不知魏延你意下如何呀？哎呦，曹操还劝降呢，魏延这么一听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举刀飞马直取曹操。曹操往旁边一带坐骑，吩咐了一声，什么人将魏延与我拿下。在曹操阵中恼了一位，谁呀？庞德。自从归顺曹操直到现在寸功未立，今天他要在魏王跟前露这么一招，一催马就把魏延给抵挡住了。二马交锋，两口大刀并举，嚯，这通杀呀， 杀着杀着，魏延突然趴一带马，他诈败下去了。庞德一愣，心说他没败啊，刀法没乱呢，怎么突然间跑了呢？怎么还要用个什么计策吗？你以为你家庞德将军不敢追你？哪里走？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庞德就追下来。曹操在马上看着也很清楚，先说魏延并没败，怎么他要想使脱刀计胜我家庞德，还是设了绊马索了呢？曹操笑了，他笑什么呀？魏延，你这点小技能小聪明怎么能使在你家大王面前来了呢？我能上你那当吗？你想用埋伏擒我庞德恐怕来不及了，老夫我要先擒你。曹操想到这儿，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，他刚要传令掩杀，我们一块儿全过去，你那脱刀计就不好使了。曹操这令还没传出口来呢，后面乱了，哇，像排山倒海一样啊，这军校纷纷地往四外跑。曹操一看，这怎么了？难道有人劫我的后队不成吗？这人马从哪儿上来的？由天上掉下来的？不可能啊。好，不要乱。曹操吩咐说不要乱呢，这时候有人跑过来禀报，禀大王，大事不好了，咱的中军和后营已经起了火了。怎么起的火呢？由马超、马孟起率领一哨人马偷袭我营。好，曹操吓了一哆嗦，心说这马超从哪儿出来的？马超啊，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一支密令，就干这活啊。诸葛亮吩咐的清楚，说只要曹操带领人马一出耶谷，你什么也甭干，你就把人马带上去，到他营中去放火，甭管白天黑夜，进了大营啊，是逮哪儿就把哪儿点着，点完了能杀就杀，不能杀你就退，以获曹操之心。多大本事的人也受不了，你在这儿打着仗，家里着火了，你说你顾哪头啊？得先顾家呀。曹操赶忙啪一带马，找一高岗之处，他勒住了坐骑，把令旗这么一摆，赶快回营救火擒马儿。这马超他算跟我飙上了，没完呐，确实应了曹操那句话了，马儿要不死啊，老夫难安呐，恐怕我曹操就没有葬身之地了。今儿他跑我大营放火来了，我不能放走了他。随着这声令下，哇，人马回来救火来了，跑进大营啊，火也扑灭了，再找马超啊，没有踪影。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，干得真漂亮，是迅猛异常啊，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，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，砰砰砰几把大火点起来啊，不管是哪儿，帐篷也烧，是粮草也点呢、啊、随后他溜达过去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关云长，是木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，干得真漂亮，是迅猛异常啊，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，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，砰砰砰，几把大火点起来啊，不管是哪儿，帐篷也烧，是粮草也点呢。随后他溜达过去了，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，只看见了几面旌旗，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啊。曹操这烦呐，心说是不是马超啊，你们跑这会来瞎禀报啊。就在这时啊，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，哎呦，你们看，魏延杀上来了啊。曹操一愣，曹操往左右一看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，他身边没有武将啊，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？曹操龙眼神一看，果然是魏延，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。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，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，伸手摘弓，摘弓搭箭呢，运足两膀力量一抬手，嘎嘣腾蹭，好嘛，这箭射得真准呐，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，可把曹操疼坏了，他大叫一声，痛杀我呀，扑通咵嚓，曹操由马上掉下去了，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。魏延一看，嘿，曹泽呀，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，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，我要取你的人头，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弓挂起来，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，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。正在这时啊，由打小道上飞来了一匹马，马上一将满头大汗，两个眼睛瞪着滚圆呢，谁呀？庞德。庞德找不着魏延了，他不是追了去了吗？把魏延给追丢了。庞德是一肚子气，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，你有没有本领？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，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，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？哪儿去了？他找了好几圈了，没想到在这儿呢。庞德亲眼目睹啊，只见魏延抬手开弓，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。哎呦，庞德打了个冷战呢，他眼都红了，怒吼一声：“魏延，休伤我主！休伤我主啊！他主子不是马超吗？嗨！”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？那是在西凉那时候，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？曹操就是主子了。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，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，庞德想要报一报，所以他眼睛红了，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呢，把魏延给杀败了。魏延真打不过他。这时候啊，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，懵什么呀？还不懵，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鞍桥上给射下去了，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？整射那人中上，好家伙，把俩门牙给穿掉了，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。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，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，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？怎么满脸的血？他由那马上往前这么一摔呀，这脑袋抢下块皮去。哎呦，看曹操这份惨喽，帽子也摔掉了，玉带也摔折了，令旗也扯了，令箭也撅了，可把大伙吓坏了。这些人赶快看呢，看什么呀？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。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，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。所以这些人都懵了，这么一看呢，曹操那眼珠还活动着呢，哦，没死， 没死这相也够吓人的呀，快快起剑。有个愣葱啊，伸手就拔呀，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，心说这哪能拔呀，扑的一下，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？那得请军医官，得上药起见，那边去吧，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。这时候庞德过来了，他杀败了魏延，赶快过来保驾，一看魏王这样了，把庞德吓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再把魏王扶上马，扶上马可不行了，赶快准备车吧，请军医官先把剑起下来，给曹操上点药，弄了一辆战车，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。随后啊，这就往下退，兵退耶谷。没走多远，路边一声炮响，西川刘备的人马呀，哎呦，布满了所有的山川。曹操是走一个地方啊，遇上一哨人马，都把曹操给杀懵了。现在曹操才想起来，想起什么来？想起杨修来了。杨修啊，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，那是对的呀。嘿嘿，我不应该杀他呀。悔之晚矣。好厉害的诸葛亮！这次诸葛军事啊，布置的确实严密，安排了十面埋伏，好嘛，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。这曹操还怎么打呀？只得是且战且退，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，才算把营寨扎住。曹操越想越窝囊，这次汉中来的，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，憋憋屈屈，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。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，干脆退兵许昌吧。他当即传令，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，自己往那战车里一躺。这相大了，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。怎么，魏王这脸呐肿起来了，这眼睛都封了喉了，嘴巴肿老高，快成猪八戒了。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，就说这形象太惨了。曹操躺在这战车上是哼嗨不止啊，他疼啊，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，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，曹操他哪受得了啊。他往这战车上这么一躺，周围呀、啊、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、啊。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。嘿呦，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舞扬威呀、啊、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，是低头耷了甲，都快成了温鸡了，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，庆幸什么呀？大王捡了一条命。这次汉中一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。怎么能说比那次危险呢？那次虽然是隔须弃袍，渭水避剑，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。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。其实啊，魏延也稀里糊涂，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，那就是曹操，当就一剑，他也没成想这一箭射在曹操的人中上了。此次曹操西征刘备，大战汉中，败得真够惨的呀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，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。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，可把刘备乐坏了，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。我家军师诸葛亮啊，妙计神算巧安排，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呢、啊、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，把曹操打败了， 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，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，都纷纷归降了。嘿嘿，刘备怎么能不高兴？赤壁一战虽然说打败了曹操，可那时候倚仗谁的力量？倚仗人家江东，人家出的人马粮草，我呢没多少人，那时候借人家江东的力量啊。这次汉中一战呢，是我刘备刘玄德与你曹操单打独斗，我把你打败了，这了得起吗？这个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啊？他是进兵绵阳啊。这个绵阳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现在的陕西绵县以东。怎么叫绵阳呢？因为是绵水之阳啊。哎，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，是大宴文武，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，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，喝醉了算，高高兴兴的喝，地盘越来越大了，东西两川得到手里了，现在汉中也得过来了，老家还有荆襄九郡，嚯，鸟枪换炮了。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，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，越说话越多，大家可就想起个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我说啊，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？据说是荆州牧。嗨，荆州牧哪行啊，我看咱主公啊得念南背北了，登基坐殿吧。对，可谁也不敢开口去劝说呀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借着点酒气儿，这些文武啊派选了一些代表，有法正和许靖，您二位呀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劝劝咱主公吧。法正一听这想法真好啊，不过不能直接着面陈于主公，就说当面去跟刘备说不行。怎么办呢？咱们得先跟军师说。对，不管您上哪儿说，您呢就把话说透就行了，干脆就让咱家主公啊一设坛，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。有道理。法正和许靖就找诸葛亮来，诸葛军师也很高兴，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，这东西多了，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，哼，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。这么一看法正来了，哎，小侄，你们都喝完酒了？喝完了。哎，军师，您喝过酒了吗？哎，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吗？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，所以啊，我就先走了一步。哎，坐吧，坐吧。诸葛军师一看，来了八位，以法正为首啊。诸位有什么事吗？军师，我们有点事，不过还等一个人。还等谁呀？我们是九个人。哎，那位马上就来了。那位是谁呀？三将军。哦，张飞。诸葛亮笑了，怎么那三将军是个急性子人啊？啊，今儿怎么会落到后边了？甭问，他准是多贪了几杯。几杯？三将军今儿喝了大概有几坛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张飞又打外边晃晃的进来了，到诸葛军师跟前深施一礼，参见军师。三将军快请坐，谢过了。扑通坐地上了。嗨嗨嗨，快起来起来，把三将军扶起来。 扶的座位上，太莽撞了。真喝多了吗？没喝那么多。三将军心里头特别清醒。说吧，谁说呀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嗨，诸葛军师一看有什么事，大家就讲吧。这干嘛？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呀。什么事儿啊？到底儿？孝直，你先说。法正一看，那我说吧。军师，我们是被推选出来的，要不就都来了。是众文武委托我们来见军师。哦，有什么事？法正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，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免南背北，登基坐殿，当皇帝。嗯，大家这么想的，那当然了。军师，您想一想，现在据我们看来是三分天下，我主已有其二。嚯，这些位啊，这脑袋是有点发热。怎么呢？东西两川加上汉中，还有荆襄九郡，地方确实不小啊，可是够不上三分之二。中国土地大着的呢，可不过也不容易了。怎么？嘿，我们有这么大的地方了，怎么着？应该让咱主公当皇帝。张飞看着诸葛亮，军师哎，您的意下如何呀？现在曹操居然敢自领魏王，孙权就是那闭眼儿，他也敢独霸江东，我家兄长怎么了？这回呀，我兄长要不做，嘿嘿，三将军我做，我做不下。大伙儿这乐呀，行了行了，您说两句就得了，军师您看怎么样吧？诸葛亮一听，大家想得好啊，跟我想到一起去了。一句话说的屋中的文武是哄堂大笑。军师，那您就做我们的总代表得了，只有您能在主公面前把这事情说透了。诸葛亮想了想，这么着吧，咱们一起去，去见主公，劝进，劝进啊，就是让他当皇上。走，好，大家跟着军师诸葛亮来到刘备的屋里。刘备这么一看，哟，军师来了，孝直，哎呀，许靖先生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大家都落了座。诸位有什么事吗？诸葛亮微微一笑，看了看法正，法正点了点头，意思好像是责无旁贷，军师只有您讲了。啊，主公没什么事，今天主公在这儿欢宴文武，大家吃的挺高兴，喝的呀也很高兴，这现在呢没什么事儿，准备找您来呀，跟您谈谈。啊，刘备一听这不错呀，怎么呢？自从离开西川，也可以说从我领兵进川以来，还没这么一个好时间坐下在块谈谈心呢。军师，不知您有何见教？诸葛亮想了一想，主公啊，现在您看天下怎么样啊？天下啊，具体点说吧，就是说曹操和孙权，孙权独霸江东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统一了北方。不错，如今天下无主，主公您想到了吗？刘备一愣啊，天下无主，哎，有天子献帝在位，哈哈。诸葛亮轻轻摇摇头啊，主公您还不知道啊，献帝是有名无实啊。刘备听到这儿眼圈一红，频频点头，军师说的一点不错呀，主公啊，现在天下百姓无主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刘备一听说的对， 那么军师，以您之见， 主公今日曹操专权，百姓无主，主公您仁义助于天下，今已富有两川之地，可以应天顺人及皇帝位呀。 我们今儿个来的这目的呀，就是让您下令修寿善台，然后请您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把刘备给吓了一跳，哎呀呀，军师啊，您怎么能这么讲啊？怎么能劝我称帝呢？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，可是我是一个臣子啊，如果我这样一做，那不成了反汉了吗？万万使不得呀。哎，诸葛亮一听，主公非也，您说的不对呀。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，各霸一方，四海才德之士，舍死忘生而视其上者，皆欲盘龙抚凤，建立功名。今主公您避嫌守义，恐失众人之望，望主公疏思啊。嚯，军师拽了一番呢，可是他拽得很有道理。诸葛亮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您说的那个话呀不对头，现在不是吗，天下分崩，根本没有君主之说了，那个汉献帝就是个牌位了，而是英雄各霸一方啊，四海有才之士都在舍死忘生视其上，那就是说呀，找点因由也想跟皇帝呀挂上点关系，就是说得扯起个名正言顺的旗号来，想建立功名，称王称霸。孙仲谋独霸江东啊，曹操挟天子自立魏王，人家都能这么做了，可您呢，您是正宗正派呀，您更应该这样做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有这么句话您知道吗？ 哪句？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， 有理寸步难行。 你看这个话虽然简单， 哎，等等，说错了 啊， 说反了， 反了， 应该先说是有理。 哦，对，我这见大家一高兴乐错了， 是不是？ 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， 无理走遍天下。 这就对了， 更不对了，就这么两句就叨叨的，你再重新颠呗颠呗。不就一个有理一个无理，无理就走遍天下，有理寸步难行，我也错了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 您这话我只能同意一半。 怎么呢？ 有理走遍天下 是啊， 咱俩没有异议。 嗯， 无理寸步难行，不敢苟同啊。 怎么呢？ 无理， 无理， 无理，咱要想法找出理来，不照样可以走遍天下吗？ 这我就不明白了。这个无理他怎么还能找出理来呢？ 哎，这方面我们处长就做得到。 你们处长？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 有这能耐？ 你看我们处， 嗯， 一个处长还有两个秘书， 哦，仨人一办公室。 那天我们俩一合计， 嗯， 想出去呢吃顿烤鸭。 那就吃去吧。 你给钱？ 那 啊， 你才给钱， 得让公家掏钱。 公，你们吃公款？ 哎， 这可不合理啊。 一到我们处长嘴里这就看合理了。 怎么合理啊？ 哎，我说处长，群众肚里可没油水了，咱能不能咱出去吃的烤鸭？ 处长怎么说呀？ 打个报告吧。 不，这怎么还打报告呢？ 您站在演什么？ 那这报告怎么打呀？ 好写，领导，幕 后。不，等，这后边这什么？ 幕后。 哦哦，还有标点符号。 哎。 哦。 领导幕后，为了解决群众 肚子里的缺油水的问题。 不要捣乱啊，这个报告不能这样写。 我替你写吧。 我想一想怎么措辞啊。吃烤鸭是吧？ 对， 烤鸭。 嗯， 哎呀，这个烤鸭，这个一烤呀，烤的焦黄焦黄，咬一口试试冒油啊。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，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。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？ 那当然了。 哦，那这里头这个烤鸭里头，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。 世界和平问题。 嗯，这报告这样写。 怎么写？ 领导， 还是这句。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。 不的，您这报告是不是这么说有点欠妥呀？ 欠妥？ 不是。他这烤鸭跟世界和平他没关系、啊、 什么没有关系吗？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。你一看到一到节日，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那飞的都是，哦，那是鸽子啊。这个提法是似乎欠妥了。 也不是欠妥，您这提法他就是啊胡说八道。 哎呀，不要着急，理由总是有的。哎呀，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了。哎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 都过糊涂了是吧？ 我一翻台历啊，星期四。嗯，还是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40周年纪念日。谁的诞辰？ 巴甫洛夫。 谁？ 巴甫洛夫。 好，就吃他了。 吃他？ 啊，巴甫洛夫学说嘛，啊，条件反射嘛。啊，就是拿狗做实验，啊，让那个狗留那个啊哈喇子，哈喇子啊，让你的意思呀、啊，老烤鸭，我都留哈喇子了。 我看你都条件反射了。 好，报告这样写。 怎么写？ 领导，猫。 我就知道是这句。 为了尊重知识，尊重知识分子，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。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40周年，我出决定在全聚德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，拟定预算。哎，十只烤鸭多少钱？ 多少只？ 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 十仨人吃十只烤鸭 啊？ 吃得了吗？ 啊，吃不了，都是走啊。 好。一只35，十只350块，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。 40块钱酒啊？ 喝一点好酒吗？ 喝。那350加40，390块。 拟定预算390元。 到。还390，写400，扣个整。 嗯，国家的钱不要浪费，省一点是一点。 喝。哎呀，亏他说得出口啊。这报告能批吗？ 反正那个烤鸭它是拿稿子的了。 像你们这种做法就没人管你们？ 这不是纪委知道了吗？哎呀，非让我们处长公开检查， 该得看他怎么在群众面前交代。 同志们，师傅们，各位师傅，各位同志，各位领导， 他坐下病了。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 查。不，不是欢迎啊，是责令。 检查是可以的，领导干部嘛，有了错误就要检查，错误总是难免的。美国的挑战者号还需要往下掉吗？问题有一些失忆，我会，我需要解释一下。 不，你先解释解释，这吃烤鸭是怎么回事？ 我们处的老赵和小牛是有马灯的。常年不说话，我作为一处之长心急如焚啊，于是在全聚德摆了一桌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那天他们俩酒杯一举，转怒为喜，酒杯一撞，旧仇全忘，两杯下肚开始没数，酒过三巡成了亲人，喝到一斤比亲爹都亲了。 你是喝醉了你、啊、 那仅仅是吃烤鸭的原因之一。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？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40周年，头一杯酒大家没有喝，都洒在了地上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。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。酒桌上同志们频频举杯，纷纷畅谈学习巴甫洛夫的心得体会，席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什么？ 哈喇子， 那是馋的，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。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，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，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刺激，记得牢靠，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，看得见闻得着，有嚼头有回味，下次活动还想参加。 吃上瘾了，这个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、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了？ 对， 还有爱因斯坦、 爱迪生、 诺贝尔、 伽利略、 门捷耶、 阿基米德、 牛顿、 瓦特、 居里夫人等等 等等， 这一万级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。 你就说你们记住多少科学家了？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嘛。 那有什么不好讲的？吃一顿记住一个，你们吃了多少顿了？ 这样说吧，凡是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，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。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。 谁？ 陈景润啊？ 不，陈景润还健在呢。 就得吃活的了，死的已经吃两遍了。 呵， 我们就要吃了死人，吃活人，吃了外国人，吃中国人。 我看你们都吃完了怎么办？ 那就吃你了。 我呀、 无非是多打一个报告嘛。 你们就这么吃公款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 光我们吃公家，你到各大饭店看一看，那么多的宴会，有几个是自己掏腰包？ 就像你们这类干部，早就该撤了。 什么？ 早就该撤了？ 撤？你凭什么撤我？你凭什么撤我？我让大家这么吃，你还撤我？ 你让大家吃，不就是为了保你这乌纱帽吗？ 谁不是为了乌纱帽？我要不是为了乌纱帽，我没有必要打报告。我费劲巴力打报告，就是为了拉选票。 拉选票？ 现在是吴继明投票，人人手里一张票。你要不投我的票，我就不能当领导，我要当不了领导。啊！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 家乡。你和我一起寻找的是家乡。 北京时间16点整，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3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3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李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咱昨天呢，结合着这个蛇与心与肺之间的一个关系，首先我们讲到一个舌苔的问题。舌苔的问题呢，我们用比较精辟的语言，如果出现舌苔厚， 这是典型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。 如果我们以前说这话， 大家听得不太懂，但是通过咱们昨天的节目给大家讲了分析了这个水液代谢的全过程，大家就懂了。哦，这个就是舌苔厚，就是水液代谢这个出现了问题。 对，轻则呀，你吃东西没有味道，这个重则呢，全身堵或者肺积水，或者你推肚子肠胃有水声。 对，咕噜咕噜的水声， 是不是？ 这些都是水液代谢没有运行好。 那么最主要的，昨天谈到的舌尖啊，没有出现有齿痕，这说明呢，在我们的舌尖出现了这样的异常，首先要定性定位。舌尖是什么？ 舌尖喉心肺吗？ 心肺， 嗯， 这就叫定位了。那么我们再去定性，如果红赤说明了上焦有， 对， 如果出现齿痕那说明什么？气血上不来， 心和肺的气血不足了， 上不来了。上不来会出现临床上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症状 和什么样的病。 对，这个是大家最爱听的。 是的， 大家在观舌的时候发现确实我的舌尖有齿痕或者是牙印儿，但是它就预示你将要发生什么样的病症呢？这一点是大家需要了解的。 所以凡是见齿痕的，我们去观一观舌头的颜色，多数人颜色比较淡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颜色就说明你血 不足了。 哎，血不足了， 那么出现了就是浅颜色的，就是不足， 那就血虚了。 嗯，要出现黑紫色的，就是瘀。 啊，对了，那个我们重点呢，咱们就是 讲这个不足。 不足，那么我们就看清了什么呢？气血上不来会这个发生什么样的症状，容易患上什么样的病，少发现。 你只有查出来一些疾病的这个先兆，才能帮助大家来及早的解决。 这就我们啊，对我们的体质，对我们这个病啊，定性定位。那我们出现齿痕，哦，这叫虚症。那么临床它常发现哪些啊？就用第一，心肌缺血；第二，大脑缺氧。所以说呢，因为它的不足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心脏啊和大脑 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啊组织和器官， 相当重要， 是不是？ 嗯， 大脑的司令部， 心脏是发动机， 对，重要的部位啊。所以我们提醒大家，早晨起来一定要观察，一个观察它的所在，一个观察 说直，嗯， 这样我们就行。这个非常的简单，而且非常的准确啊，这个我们给大家要说出来。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舌尖出现了这个情况，往往到医院去查的，最后的检查的检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心肌缺血。 是的，很多人也确实验证了这个说法。嗯， 有人说了，就我们只是把它呢 结合。 哦，大家知道了， 它也会造成大脑缺氧。 没错，大脑缺氧的时候呢，头呢容易迷糊， 头发空。 发空、 嗯、 啊，有时候出现 经常的犯困， 犯困，有的是头晕， 对， 有的呢一时性的 出现了这个断档， 就是断档、空白了，忘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些情况偶尔的发现，千万不要这个大意， 是的， 觉着一会儿过去了，偶尔的情况，实际上呢，这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， 一个警示吧， 一个警示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秋季养肺的时候，讲到呢舌，因为呢我们要讲啊，舌呢和我们的五脏生成了联系，特别我们把它一块儿连心和肺一块儿说出来了，喉、舌尖，这样我们就清楚了。我想呢，如果把这一点大家能够广泛的训练，然后呢运用到我们实践生活当中，对于防止心脑血管。这个意义肯定更大啊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脑萎缩，我们现在的例行啊，号召大家去查呀，人事部机器啊，一年要最起码查一次啊，有的需要查两次啊。但是你查来查去，有查过这个脑萎缩的检查吗？有吗？ 没有这一项。 没有。但是就说我们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查出来，这也可以说对于我们防止老年性的。这个痴呆症也好，脑萎缩也好， 胭脂症也好， 咱不管叫什么了，反正他什么事儿也记不住了，这是事实。关键是怎么样早发现，我们通过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查出来。哦，一看你舌尖没了，出现齿痕了，再加上我们说的刚刚杨老师说的一些症状， 嗯， 是吧？哎呀，头迷糊了，头晕了，什么空白了， 对， 等等这些现象啊，在。结合这舌头，哦，我们就可以，我八九不离十了。这时候你早发现，而且咱们后边还有一套方法，这个在这里我们不多讲了吧？ 对，咱们今天主要谈的就是肺。 对，是不是？主要谈的肺呢，又和心，心呢又连着脑， 对， 是不是？肺连着气，血连着心，这是我们今天啊补充的，而且在临床的意义啊是非常重大。特别是出现舌尖有齿痕的，在这个季节啊，秋季，它是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、加重期。说为什么呢？其中啊，我跟大家说了，大家一形容秋天，怎么形容？秋高气爽。如果在医学上讲呢，叫阳气，这时候呢更不利于这个气，阳气是下沉的，哎，这样对于啊。有齿痕的患者，我们上个节目说到这个啊， 提到了 啊，对于脾湿它有一个好的作用，但是对于 脾气不生的人，在这个季节是最难受的时候， 加重 了。嗯、 啊，这个呢，我们也跟大家说，为什么有时候病呢？啊，有时候轻两天呢，轻一阶段呢，有时候呢又严重一些啊，这个呢，跟我们季节气候。是相关的，天高气爽，阳气是下沉，你本身气就上不来，再加上气候季节气候的影响，它还下沉，加重了 它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症， 而且使它的功能更难以呢正常的发挥。 是， 大家知道哦，心脑血管为什么在这时候啊是它的复发期、加重期？其中的一条原因，哦，这个秋季天高气爽啊，阳气下沉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让它上来，这是关键了。 这个非常关键， 这个关键。上来你说再一个有权的，我们可以属于肺气虚的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循经按摩， 按着这个肺经的走向，去游一游，这个疏通它的经络 啊。对对对对，另外我们可以在这个后背肺腧穴刮痧呀、敷啊、外贴呀、 这都可以。 另外管气的有一个穴也非常重， 痰中穴，气会痰中嘛。 所以呢，你在调血的时候， 就是说在调血的时候，先要把气调顺了。 哎，在调气的过程当中，你自己一定要气顺。我们可以吃大枣啊，大枣去健脾呀、补气血呀、 对，大枣健脾补气血，在这个时候，凡是像心肌缺血的，就是说你一关舌尖有齿痕的，有牙印的，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大枣来补补气了。 嗯，你那个舌颜色淡的，血虚一些圆肉啊。 对，还有小枣是补血的 啊。对，所以这些啊，我们早发现的时候，我们早用这些早。另外按这个百会穴对气气。 对，在这个季节，就是对于脾气不生的、气不足的，就是说的心肌缺血的、大脑缺氧的，要常做这个百会穴的按摩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太重要了，你说心脏不好的，按摩手上的心脏点呢？ 对， 这个我们今天呢，就把这个窍结合了心，一个心出血，一个气，你也是属气，气在先。 气是血的先导， 所以说你必须 先调气。 调气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调气一个的药调食调，还有一个呢是通过我们呼吸调 呼吸法来调整这个气。 哎，气不足了，我们说痰中啊，你元气不足了，那就是气海关元。如果你中央的气呢，那就肚脐中脘。 也就是说，把任脉打通了。 如果你对气和血上来上来头，那你就做百会。如果你感到气胸闷，这个心慌气短在胸部了，别忘了痰中的问题。如果你是气不足造成的胃下垂啊、脾胃之气不足，那你别忘了中脘和肚。就你元气不足，也就是肾气不足，哎呀，我大小便憋住，那你别忘了关元和气海。 您这个分析的比较有层次 啊，一定要清楚告诉大家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，不是一句话，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呢，你必须得说细了，必须说细了。哦，调血首先要调气，因为气是血的先导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对， 这就行了。这个我们想啊，这个下面再和大家说一个，我们再说一点什么？刚刚说了舌头肾，我想呢，我们前面给大家做了介绍。肺和肾什么关系啊？ 母子之间的关系，肺为母，肾为子。 我们下一个就跟大家说说心和肾是不是也有关系？ 当然有关系了， 千丝万缕， 是 不是？ 气和血是一对不能分离的，那么心和肺它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的。 哎，对了，所以很多事儿，人的系统啊，人全身的一个功能啊，都是有些呢，都是共同参与， 共同来完成这个人体的这个全部的生理的代谢的循环的这个过程。 哎，这个分工不一样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说的心和肾，那么心肾大家知道，我们在讲到呢失眠的， 其中咱们谈到过这个心肾不交的这个失眠。 心肾不交的实质是什么呢？病理啊，心火不能下移，肾水不能上腾。水火不能聚集，就说心火与这个肾水配。如果你的心火不亢，那你没法睡觉。火是阳啊，阳主动啊，那你睡什么觉？阴主静，应该静下来才能眠的。它得靠呢肾水不断的滋养和这个火呢，它下移形成一种平衡。这样呢保持白天兴奋，晚上呢抑制，那是这样的情况。但是呢心和肾在这个密切合作上失常了，它是失眠的其中 一种 啊。我们谈到了肺啊，与我们肾它有个外交关系，它非常的密切，因为他们是呢木火土啊， 一个相生的一个关系，子母的关系。那从这个呢，心和肾，又一个呢，病理。如果他们从生理上不能很好的配合合作，失眠的其中一个问题，心肾不交，我们也把心和肺啊一块儿向自己介绍了。 对，把这个肺牵扯到的这个上一脏或者是下一脏之间的关系，都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透彻。 嗯，实际上我们这是拐个弯儿，虽然我们应该讲肺，但是讲到心与肺，还有他们的共同点、相同点。哦，都和肾有自己的渠道联系，自己工作的一个配合。下面再说一下，我们大家知道肺和什么相表里啊？ 肺和大肠相表里。 对，咱们再说说心和什么相表里啊？ 心和小肠相表里。 哦，这不就清楚了。大肠和小肠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对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？ 肠子连一块了。他们的这肠子连一块，这就说明了肺的相为表里的和心相为表里的小肠，不仅说心和我们的肺他们的关系紧密，而且他们 相表里的两个腑之间也有联系， 也相当密切。你看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密切的结合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心和肺有影响，相互之间有生理上的联系的影响。那么大肠和小肠 他们之间也有生理上的联系和病理上的相互影响。 对了， 嗯， 所以呢，是这不是有时候人们有病如同烂麻呀，看看他的生理的联系多紧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又讲了，除了把主要讲了两种，一个呢红赤红带点儿， 对， 叫火盛。一个说虚症， 一个说的是实症，一个谈的是虚症。 说了两种啊，说到呢，再多说一种，说子暗，那就瘀了，也是呢，临床上比较常见的，久病必瘀嘛。来呢，这也是 这就不用问了，典型的瘀症了。 瘀症， 嗯， 这个我们要清楚。如果见了什么呢？哦，红啊，赤啊。啊，有点啊，哦，这些火盛啊，如果见了呢，很深，子暗，那就瘀血。 是的， 而且昨天上档节目还说舌苔的问题，大家要注意，当你有舌苔，首先应该去这个湿，应该先把这个舌苔用湿血净化，先解决什么问题，后解决什么问题。所以大家出现的舌苔也不正常，舌质也不正常。这多加一句，使大家更了解了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，暂告一段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你好，林老师。 哎，你好， 你 好， 好。哎呀，太感谢您了。现在呢，我有毛病，我跟您给我解释解释。 啊，行。 出出场。第一个就这睡觉啊，始终就这睡觉不好睡眠。人们越有事儿是越睡不着觉，就这么着拉下来，这些年就是得有十多年了，这又不睡觉。 哦， 现在这黑白的没觉睡，白天反正该干啥干啥，也不觉着脑子咋着，就是不睡觉。 嗯， 躺下就睡到2点多钟三点什么钟啊，必须就这他就哥哥就自然就醒了。 好了， 就不睡觉了。 行，除了这一个失眠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一块说。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肛门。 嗯， 就是刚漏了吧，就是 哦， 就是突然间的，就是前两个他就结大便，结完以后擦净了呢，待不了5分钟，你该干啥干啥，哎，自个就可可就出来，不知道 哦， 完了就一擦就有，就这么着，这找那找到了，就18年1月份做一个手术 哦， 他给做了，他影响尿道里头去，那嘟了一个小包啊，做了，反正我说那啥啥嘛，我也不管他。他说再叫做一次，要不好检查，他说没那事了，没那事，我说不用那啥了。这是一个 行，好嘞。 我再有一个是这嘴，他连着说苦 啊， 不是苦就是辣。 好了、 啊， 下面把您这个问题我给做个解释，好不好？刚才我们听了，您说话特别有激情，说话也比较快。 啊，对。 这个呢，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影响我们的情绪。我们讲了，啊，有话呀，慢慢说；饭呢，慢慢吃。钱呢，是慢慢挣。你这个速度太快了，心里也不静。啊，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心不静，气不顺，血不和，阴阳不调。免疫力下降，破折号，百病丛生。所以说呢，什么病啊，我们特别讲呢，要找着根本源。首先我们的心要静下来。啊，这个我想呢，在临床上失眠的原因呢很多，而且失眠的危害性啊也特别的多，但是我们解决起来呢也非常的困难啊。所以你的问题，从你说话，从你讲的内容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这个想睡眠嘛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心一定要静，但是你静不下来。首先我们自己得知道，我需要安静，我需要静，我能管的事儿我管，我不能管的事儿我不要管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尽力而为是量力而行，听明白这意思了吧？ 嗯，我听明白 了。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因为一个睡眠不足，质量不好，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许多疾病的发生。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另外呢，您把这个三步曲五步操一定要做到位。你再着急，你一定要搁上盐泡脚，搁10克盐啊就行了。泡脚的时候你心要静下来，你的关键就是一个静字。如果你把这个静字如果明白了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，不去贪事儿，不去找事儿，能推的推，哪儿清净您就去哪儿，乱的事儿不去贪，不去参与，这是一个啊。咱们再说你这个啊，是漏管也好，不管是什么也好啊，只要是肛门的事儿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有一个穴位非常好用，腿肚子的承山穴，我们可以用揽弓。我们把这个腿搁在一个凳子边上，然后呢搁好了以后，正好搁在呢我们腿上的这个承山穴上，放松以后，我们俩手晃动这个腿，用这个凳子边去给我们承山穴按摩。它对什么有好处？内治、外治、混合治、漏管等等，这些对肛门。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用自然的方法啊，我们要综合的方法，我们要立足于自己去调。口苦是什么呢？我们就知道了，口苦就是内里的毛病啊，肝胆不舒啊，心情不舒畅啊，听明白了吧？ 嗯，听明白了。 哎，这些我们口苦应该做哪儿啊？我们应该做脚背的太冲穴啊，那疏肝理气嘛。另外还做第四指和第五指啊，啊，抑郁症啊，什么胸闷啊，胸憋呀、啊，口苦啊。耳鸣啊， 他还有时候辣、 啊、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这肚子就没有推到位啊！我就告诉你了、 啊、 不管这是吧，口酸的、口甜的、口辣呀、口咸的、 嗯、 这都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机能的紊乱啊，反映出来了，说明什么？不通啊。如果我们把通了，垃圾排下去了，什么味儿都没有。所以说你讲的这些病就是离我们这个一些，就说这些三步曲五步操做了吗？做了，做的可能还有些不到位。 哎，没到位。 哎，没到位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我们再去看看我们哪儿不到位，需要哪儿进行啊调整一下子。今天时间到了、 啊， 我们就说到这儿吧，好吧？ 行。 哎，好，就这样。 李老师， 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、 啊， 祝您早日康复啊！ 哎， 好，再见。 谢谢 哎，好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1。